很特别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马斯卡的新歌《马勒福勒福》，也是开启了我们旅行当中的那种小情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今年4月份发行的专辑《Mazka Station》当中。这张专辑呢，它是比较有意思的，竟然会用一种电玩的方式来做专辑。到底在想什么呢？因为 Mazka 认为呢，人生就像是一场戏，不如天天玩游戏。这样讲起来还是挺顺口的哈，有一种像顺口溜这样一个感觉。Mazka 认为呢，人生就像游戏一样，没有难关就需要自己去创造难关。挑战难关才能够练就人生的种种的必杀技。带着这样的一种情绪，然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先说一下地名，看各位知不知道。内蒙古根河市敖鲁古雅民族乡。为什么要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驯鹿村。在鄂温科语当中呢，敖鲁古雅翻译过来叫做杨树林茂盛的地方，而鄂温克翻译过来呢叫做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这样的一个意思。鄂温克族呢是有着自己的民族语言的，但是没有民族文字，没有民族的文字，整个民族呢几度的迁徙在森林当中定居，如今在这里只留下了14户居民，继续的守护森林和驯鹿。在这里可以看到怎样的驯鹿，他们的一种生活生存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一一的去感受一下。以下听到的也是一首新歌，来自于谢春花。 今天不是个特别的晴天，那种色彩却如此的耀眼，我想此刻的心被你填满了一些，总是在这样慵懒的午后，站在书店遇见你，靠窗第三桌穿衬衣带笑意，你在研究什么斐波那契，是我不太想探究的意义，那么就等我看完了情人的伟业，想你想待会该做些什么，是香槟花和蜂蜜，虽然很笨拙又心机掉满地，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不算糟，如果你刚好喜欢我，这么巧我也要一点东西，或许能解答我困扰，如果你刚好看着我，那么就请你给我些回忆，只要你的心都在我身边，即便有时候会遇见难料的离别，别担心要过理想的生活，好的坏的都会来，只要你内心够坚定不着急，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这么巧，我也有一点东西，能不能一起看日出，或许能解答我困扰，如果你刚好看着我，那么就请你请你给我写，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不算糟，如果你刚好喜欢我，这么巧我也有一点东西，能不能一起看日出，或许能解答我困扰，如果你刚好看着我，那么就请你给我些回忆，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谢春花的新作，歌名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看能不能记住这个歌名。歌名叫做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是的，您没有听错，非常长的，就像这首歌曲营造出来的可爱气氛一样的，很可爱的歌名。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今年会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点心》当中。所谓点心呢，顾名思义，它是有两层含义的。一层呢，含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见到的色味俱佳的甜点美食。相比之前略带忧郁的冷色调呢，这张专辑当中，谢春花想要把专辑做的颜色是明亮而丰富的。从初夏开始记录新一轮的四季，生活当中的平淡呀、惊喜啊、失落啊、感动啊，以及故事的发展和延伸，这是第一层含义，点心。而第二层含义呢，就是动词加名词，点心，就是触及心灵的意思了。听着这样欢快的歌曲，刚才我们来到了最后的驯鹿村。猎民点呢，是驯鹿村人的暂时的居住地方。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带着驯鹿迁徙到新的地方去。他们驯养驯鹿的方式呢，多半是半野生的放养式。什么叫做半野生？每天傍晚的时候，驯鹿会进入到林间觅食，而到了第二天的清晨呢，驯鹿村的人会点起能够驱虫的白烟，看到白烟之后，鹿群就会顺着白烟归来了。人和鹿现在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且已经形成了数百年。在驯鹿村，村民们仍旧守着祖祖辈辈留下的传统，在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相处，依靠猎枪在深山当中进行生存。来到驯鹿村，见到成群的驯鹿，觉得很有意思，会发出这样的尖叫声、惊呼声、期待声。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优感林宥嘉在某一次现场当中演唱的现场版本，你很熟悉的一首歌，会唱的朋友一起跟着来。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的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去吧。

一路走下去。这首歌呢，又开始我们听到的很简单的一把吉他，一直到最后的整支乐队层层的往上，就像我们每个人一开始都是源于纯粹的，最后呢，都要一路的去追求自己想象当中的一个更好的未来，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也得一路的走下去。这首歌曲的作词人呢，黄婷跟奶茶合作了很多很多年，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懂奶茶。他用他对奶茶的了解呢，将刘若英平常讲过的话、传达过的人生理念呢，全部写进了歌曲当中。所以这首歌曲当中的每一字句都是藏着刘若英平时生活哲学的蛛丝马迹，比如说早就不信生命像什么诗，浪漫的万无一失，每次都觉得是最后一次，习惯站告别位置，其实算不上什么好人，也做不了坏人，因此奶茶录制的时候每唱一句都觉得是自己在讲话而不是在演唱，就好像是把一路走来的故事呢全部都给陈述出来了。因此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专辑《我要你好好的》当中语气上最丰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新歌，也是跟我们去到了迅速村这样的感觉很搭，来到这里会觉得有点冷，需要去一个小酒吧当中喝一点烈酒，让自己的身体暖起来。气酒是什么样的味道不太了解，或许喝完以后就像这首歌曲营造出来的氛围一样，你会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自在。 Sangria One 也是来自于飞董菲热 Williams 跟那首哈瓦那的演唱者 Camila Cabello 合作的一首新歌。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CHEAP CHEAP CHEAP便宜实惠， 对喽，全包圆 very cheap， 999元每平米，含实木家具送电器，早知道了。 你知道还免设计费吗？ 啊， 你知道实木家具好多款吗？ 啊， 你知道大牌建材环保指标便宜价格兼得吗？ 啊， 你知道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吗？ 啥？ 你知道电话号码吗？ 400-606-8866。 哇，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想见店内活动。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

这个报告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每年度重要的基础课题项目，启动于2013年，而这一次也是第一次集结出版。在第21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2018年首都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成果展在1号馆内亮相了。23家颇具代表性的文化科技融合类企业带来了新媒体、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动漫游戏等领域的新产品，让观众尽情体验。再来看看图书出版方面，知名作家叶兆言的长篇小说新作《刻骨铭心》面世了。这部小说初稿2017年首发于《中山杂志》，之后叶兆言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段落约10000字，描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中，你真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吗？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张靓颖，我要的。 有一种魔力，它叫做 crazy， 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的。不管 anyway， 它总会挣脱，摆脱任何束缚我的理由。What you gonna do？ 演唱非常的阳光、自信、开心，编曲听起来呢有一种游戏的状态。这是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新作《我要的》。今天呢，我们去最后的驯鹿村去看一看。这个村子，如果你来了以后，你会发现整个村子的面积不大，目击所看到的都是厚厚的冰雪。 虽然这里呢常年都是积雪不化的，但却是没有那么那么的冷，以及没有冷得那么毫无生气的感觉。想象一下，此刻我们看到太阳升起，照在纯洁的没有一丝杂质的雪上，伸手呢仿佛就能感受到阳光的温度。越冷越热情是这里村民的真实写照。来这里呢，可以推冰车，可以放爬犁、雪地摩托，可以来跟冰雪有一个充分的亲密接触。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吧，想怎么扭动就一起来吧。 Trying to impress, trying to be the best specimen, perfect specimen, yeah. And don't get me wrong, I appreciate you. And don't get me wrong, I really do. And don't get me wrong, but I'm tired of waiting. Say you don't wanna cross the line, but I'ma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My kiss, I'm desperate, so desperate. I know you wanna do, cause the way you touch me, you keep proving it, you're proving it, yeah. And don't get me wrong, I appreciate ya. And don't get me wrong, I really do. And don't get me wrong, but I'm done with patience. Say you don't wanna cross the line, but I'ma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Yo sé que estás intentando ser educado. Yo sé que me quieres tratar bien, pero no seas cortés. Yo sé que estás intentando ser educado. Yo sé que me quieres tratar bien, pero no seas cortés. Say you don't wanna cross the line, but I'ma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Change Your Mind 来自于2016年布兰妮的专辑 Glory 当中，这首歌曲呢仿佛让大家能够看到西班牙女子们穿着红色长裙，有斗牛的冲击感很燃，但同时又有释放女性魅力的那种乐趣感。下面这首歌曲很久没听到了吧， 毫不留情把叶子坠落，脆弱的她选择了逃脱，叶子失去消息，风才感觉寂寞。整个冬天被风的痛没人能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起飞 很动情的一首歌曲，当年呢这首歌曲出来以后也是感动了很多人，收录在王力宏2004年发行的专辑《心中的日月》当中，当然这首《爱错》也是他自己谱曲参与填词并且演唱的。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马上回来。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亲，我要暴打你！ 女施主请自重。 哎呀，我是要谢谢你帮我省了那么多钱。 你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了，省几万呢？ 省了，哎，我请你吃饭吧，随便点。 现在是不是比我装那会儿还实惠？ 你那会儿我不知道，反正现在真挺划算，全场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功能家具、大牌建材、灯具、窗帘，还送电器，还有各种特。全叠加， 我说的没错吧？4006068866就是省钱热线呢。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想见店内活动。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到了最后的驯鹿村，去感受了一下。目前呢，在大兴安岭各处一共分布了4个猎民点，藏于群山当中，无人导航，也许难以寻觅到这神秘的村落。但如果各位今天听完节目真的对敖鲁古雅文化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根河市满归镇周边的敖鲁古雅原始部落和鄂温克驯鹿文化博物馆当中好好的看一看。原始部落呢，还原了驯鹿部落的生存样貌，从鄂温克人居住的斜人柱以及屋内的装饰到文化图腾都是有所展示的。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打猎巴的工具。什么是猎巴？听起来感觉很奇怪的一种东西。猎巴呢，其实是驯鹿村祖辈们发明的，在特制的面团当中呢，添加了鹿奶，然后呢，再放到火中去烤。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外脆内软，锁住了水分。在野外打猎和进山寻鹿的时候呢，吃刚才我们所说的猎巴是必备的。在驯鹿村的部落当中呢，你还可以体验一把去亲自的喂养驯鹿这样的乐趣。来到这里，当然那句常说的话，你会发现时间走得慢了，一切都不一样了。 刚刚才告别了冬季，还在眼角接着笔，和你相遇。相爱。 在寂寞中靠近，拥抱中痊愈，却不敢轻易说爱情。有些人爱着爱着就变了，而誓言爱着爱着会忘记。 有些人爱着爱着就变了， 行不行？ 而誓言爱着爱着会忘记。这是田馥甄演唱的《爱着爱着就永远》，包括这首歌曲的最后一句歌词，有没有爱着爱着就永远的幸运？后来也有了比较伤感的，但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小幸运。包括现在有一首田馥甄很受欢迎的新作呢，也是某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爱了很久的朋友，跟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爱着爱着就永远其实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田馥甄个人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时间来到了11:52，今天呢，我们的最后的驯鹿村之旅也到此结束了。有时间、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去找寻一样不同的旅行的经历。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一首老歌《醉赤壁》。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身旁的老树根像回忆般延伸，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凝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生，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